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这回池小池只是拿了他上次留给龙影的平安结，就让纪座山不远万里跳跃时空，穿破重重屏障，再度通过纳曼金属的戒指联系上了他。至于扩音系统的因果，种在了第二次系统入侵事件时，专程去砸须臾之间的展燕巢，不想半路杀出089这个岔子，特意留了个心眼，生怕这回不能替纪座山出足了气，就设法将须臾之间的周边系统都拷贝了回去。只是他还没来得及再自己偷偷跑来打砸墙几回，就被苏醒的纪座山控制住了，歪得像只小鹌鹑。纪座山所在的星球科技水平已属顶尖行列，更遑论社会资源还是全盘向阿尔法群体倾斜的。于是罗西根据展燕巢拷贝回去的资料，成功找到了主神防卫系统中存在的几处漏洞。扩音系统的漏洞也是他在实验室里的发现之一。池小池原身的酒量不坏，二两的酒杯灌了几杯下去脸也不红。有人来叫纪座山了，说是请他去须臾之间以宿主的身份讲述他的经历，同时对主神的行径进行控告。包括唐虎在内，纪座山确实搜集了很多证据，也有许多话要说。面对外人时，纪座山迅速恢复了落落大方的模样。看来战神的光环加身，早已将他的一颗心洗磨得成熟干练。只有在池小池面前，他才会毫不犹豫地抛下光环，恢复那个懵懂、腼腆又喜欢捧场的少年。纪座山离开后，池小池又自酌了一段时间，身边才有人重新落座。 可以买你一杯酒吗？ 池小池早听出进来的脚步声属于谁，因此连头也不回，用食指将半满的酒盏口压得倾斜下去，让杯子随着他指尖的挪动在吧台桌面上打着转。 那你要出什么价钱呢？ 那声音温柔包容，在池小池的耳边响起时，甚至怕把热风吹进他耳朵里弄痒了他。 你想要什么？ 池小池端起杯子，把盛满琼色液体的玻璃杯杯口在唇畔黏膜，好让脸上喝了半斤酒都没能浮现出的红晕看起来像是喝酒所致。 得看先生出什么价钱了，价钱不好给天不还，价钱好了呢套我来出。 当的一声，一枚东西顺着杯壁滑入酒液，阻止了池小池的信口开河。银指环上的宝石在琥珀色的液体中仍闪着丰润明亮的宝蓝色的光。楼影接过他手里的酒杯，把那半杯酒喝了。 这个可以套住池小池先生的一颗心吗？ 说话间，楼影轻轻地握住了他的手。在池小池进入须臾之间前，楼影也没有想到池小池会做出这样的惊人之举。大门关上时，楼影以为再见到他会是几年后的事情，没想到仅仅十几分钟后，须臾之间的门再度洞开，他还在里面。现在他的手正握在自己的掌心里，他的一颗眼泪还像是陈酿似的埋藏在自己的心脏位置，发酵出撩人的醉香。 这种感情楼隐并不熟悉，但也知道它意味着什么。池小池察觉了他的意图，还想躲，并一本正经道： 下属不可以进上司嘴。 楼隐开怀一笑，揽过他的腰，点水蜻蜓似的从他的耳边吻起，顺手合上了酒吧的门扉，给外面那个已经走到门口，本来打算来传唤池小池前去问话的监察系统发送了一条简短的讯息： 稍等三分钟。 他们在一个小酒馆里度过了安静而无人打扰的三分钟。他们对彼此还不很熟悉，接吻时都很青涩规矩，谁也没敢把舌头伸出来。但在短暂的厮磨中，他们各自都清楚了，不管主神的命运是惨还是更惨，他们都已在对方身上找到了自己一生的满足所在。三分钟过后，等在门外的监察系统放下计时器，客客气气地叩开了酒吧虚掩着的门。 1198号宿主池小池先生。 池小池把瓶子里的残酒倒进杯子里，一口闷了。 是我。 听说你那里还存有一份物证，可以麻烦你进行提交吗？ 可以。 池小池一口答应，顺手拾起了空杯子里的蓝宝石戒指。 但是呢，我的物证上有密码，我需要有人和我一起破解。 说吧。他望了一眼楼隐，目光中的寒意不言而喻。楼隐尽管自己也不知道能在什么地方帮到他，但他至少清楚池小池现在是需要自己的。于是他和池小池一起走入了一间新辟出来的小房间里。不多时，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走入屋中，把视线从男人身上的制服上移开。楼隐对池小池耳语： 监察系统的总负责人。 这个名头也只够池小池分出片刻神去留心一下来人的脸。旋即他继续低头摆弄着那枚蓝宝石戒指。楼隐看得有些紧张，生怕池小池把戒指往手上套，溃破了他那点早已所剩不多的小心思。虽然楼隐早就偷偷地把一枚用异域金属制造的戒指套上过池小池的右手无名指，但是一来那戒指已经被监察机构收走，作为池小池与纪作山沟通信息的证物；二来他送给池小池的这枚蓝宝石戒指的心境与送那枚纳曼金属戒指时截然不同，那时候的他要更慎重，更无措，更茫然。那时他还是面对池小池会窘迫的楼隐。对面的总负责人可不理会对面两人的小心思，开门见山： 物证。 池小池从仓库里取出一样东西，隔着桌子推过去，口吻和对面的人一样干脆： 磁盘。 这张记载了主神犯罪证据的磁盘就堂而皇之地放在仓库一角，才被主神匆匆检视过一遍，却没能引起他的丝毫疑心。主神太自负了，他相信池小池不会再走出须臾之间，所以这混迹在无数杂物商品中的磁盘，在他看来恐怕和寻常的物品没什么区别。总负责人摆弄了一番磁盘： 有加密啊。 楼隐在桌下悄悄捏了捏池小池的手，换来了池小池一脸的纯真表情。他摊开左手，左手小指上还松松地套着那枚蓝宝石戒指，随着他索要的动作上下滑动了两下。 给我密码。 楼隐哭笑不得，池小池明明知道自己什么都，然而下一瞬他的心念陡然一转，楼隐仿佛猜到了什么，用探寻的目光看向池小池。对面的总负责人夹起了眉毛，同样等着这两个眉来眼去的人能给他一个合理的答案。 32位密码到底是什么？ 池小池接了问题后又原封不动地抛还给楼隐。 是啊，楼哥，32位密码到底是什么呢？ 楼隐看着池小池，心里眼里都洋溢着欣赏的光，根本就控制不住。他用肯定的语气询问： 你知道了？ 别忘了我老本行是什么，我很会带入的。